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一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喂，你平時 好了，大家又到這個星期五晚的這個奪命咖喱飯，今天就冷冷地就變成這個凍咖喱飯， 凍咖喱飯， 小心啲啊！嗱，大家聽日咧就好似跌到得翻13度、 14度，朝頭早市區可能會仲凍啲，不過朝頭早唔知晏晝會唔會好翻啲。 係啦，嗱，咁但係凍都好啦，提醒大家，聽日喺呢個旺角行人專區4點，咁咧就咖喱飯嘅誓師大會啊， 叫義工動員會 啦，義工動員大會就會喺呢、這個。叫做咖喱飯大會啦，或者炒咖喱大會，或者炒飯大會啦。咁咧就喺旺角行人專區4點到5點嘅。咁咧就大家如果係支持啊咖喱飯嘅咧，或者可以即場登記做義工都得噶，係嘛？ 係可以嘅。 咁就可以係喺呢個行人專區嗰度。咁我自己會去嘅，但我就會喺較後時間先出席，因為我哋之前有個考察活動。咁咧就著多件衫啊，真係。 係啊，要啊，要啊，唔好凍親啊，係啊。 啊，咁咧就寒風凛冽，就唔係淨係聽日喎，我覺得。呢一排香港我諗都真係都幾令人憂慮啊。 係，發發聲啊，直情 發發聲咧，就你見到啊， 風暴咁啊，係 風暴殺到埋嚟，就大家仍然赤身露體周街走嘅。咁點解咧？就係咧，而家有兩單嘢你睇到咧，我即係之前最憂慮嘅情況已經出現啦，就係經過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不斷屍老無功嘅政治動員。而家出現咗一個嘅政治疲累症，而咧共產黨就採取一個後發制人嘅手段，就係咧我哋叫做趁你屍老無功個勢最頹嗰陣時咧，就強力動員主動出擊， 攞你命。 係啦，咁就你見到一地兩檢，無論泛民點講咧，民情咧其實基本上都係企喺政府嗰邊，我覺得。咁而家去到咧，甚至係呢、這個。閹割陳志全方案啊，或者唔單止陳志全啦，其實所有立法會議員嘅閹割方案、自閹方案咧，就亞太研究所出咗個 po 咧，其實都幾憂慮嘅，令人就係民意咧，就對於即係今次嘅呢個修訂議事規則咧，就冇乜反應，我覺得，亦都甚至咧對於拉布行為咧，就有一啲嘅反彈添。係，咁就。我成日都話啦，共產黨嘅手法咧，我覺得即係百事萬事萬靈啊！所以好多年青人又好，或者嗰啲即係自稱為年青人導師嗰啲人都好咧，都唔知係真心定假意，有意無意咧，就令到啲僆仔衝衝衝，衝完之後咧，就當呢個社運退潮嗰陣時咧，對方大反撲嗰陣時就全部閃曬啊！已經係咁咧，就結果咧就即係成個運動嘅形勢啊，就唔單止保唔到之前，我覺得。仲會一路一路咁樣輸落去， 即係未進一步就反而而家就倒退兩步，或者更倒退嘅更加多。 係啦，咁就嗰啲就曾經聲稱勇武嗰啲就轉行就搬龍門咧，就念咒語。我成日都話，只要鬧港豬，你發唔有冇發覺啊？只要鬧港豬嘅話咧，就我乜都唔理啦。嗰啲香港嘅港豬嚟嘅，冇得救噶啦，咁樣咁啊算啦。咁啊，前嗰幾年嗰啲好勇武嗰啲就唔見曬噶咯喎，已經係 即係用一種犬儒嘅主義，好冷酷地鬧完其他人之後， 即係世事都給我看透了。 問題之前嘅本來講話，即係呢啲先係即係新嘅出路啊，運動新嘅發展方向啊，亦都係指罵其他嘅社運人士啊、同路人，就覺得佢哋嗰套已經夠啦咁樣係。咁但係當碰到聽子或者係遇到呢啲好大力嘅打壓嗰陣時，反而就好似毫無頭緒咁樣係。 我諗就直情係消失埋添啦。我諗就根本上就揾個理由鬧兩句港豬咁就 moonwalk 走人啦。咁就呢啲理解嘅，我覺得即係揾食啫。反而有好多咧，仲繼續喺報紙裏邊寫評論嗰啲人，有兩個人咧，我覺得我有聽我節目都知，我不斷會即係點名去批評佢，一個叫練月爭，一個叫李儀。你記唔記得前嗰幾年佢哋做乜嘢？ 佢哋好支持年輕人嘅，係嘛？ 嗰種嘅本土派嘅勇武抗爭，即係我覺得即係一腔熱血嘅人咧， 可以理解的，我覺得，因為他們對政治的認識或者對政治社會運動的認識，他未必 有一個的即激歷練，但是如果你是六十幾歲的人，你目睹過共產黨那些手段由六四開始，由六四之前的文革開始，是目睹過的人，仍然去鼓勵年輕人這樣去即是勇武抗爭那些，我覺得就很有問題的，真的。起碼今時今日你要出來解話啦，是不是，是不是應該鞠躬道歉啊，即是這些我覺得就沒件事的，我覺得真的。是不是，我還記得兩年前 我做節目是被人罵啦，又說我們這些即是左膠，又說我們的民主派即是三十年一事無成，和李飛又說我們出賣港出賣香港，我都說很多次我賣了香港的什麼，那你現在看到了，其實整個運動逆轉，現在開始是逆轉之餘步步進擊，先就 DQ2 DQ4 跟著13加3跟著一地兩檢國歌法23條立法 排埋隊嚟緊㗎啦， 全部你想想，即係骨牌效應不幸嚴重，全部係咁冧落嚟，係咪，即係呢啲我覺得當日企喺呢啲僆仔後面擁佢哋上去前面嗰啲人冇底線抗爭呢啲咁嘅老嘢，今日企喺邊呢，我覺得係咪，即係我覺得係咪所有嘅嘢香港已經墮落到一個地步，大家唔出聲抹咗佢咁就算，係咪，當日就係話民主派那些當民主派的人當做好像仇人一樣去追殺那些本土派，現在就說我們要站在一起， 某個形式的和解， 當日選舉的時候就要射落海投給建制派，都不投給自己人的人，現在又說要團結在一起，那你當日當那些殺父仇人那些政黨那些人，那是不是你應該 需要自己有個解說啊，其實 要有一個嘅講法， 你有 一 個説法，當日你係咪做錯咧？ 應對呢個新嘅， 即 係 應該道歉咧。如果係 過去嘅研判係咪即係出現咗落差，都應該有個處理啦。 係啦，咁冇啊，而家散曬啦，我覺得已經係。咁就當然好多人仍然會視為一個年輕人嘅浪漫激情，你可以咁睇，我覺得。但係我覺得，如果喺香港嘅歷次政治運動裏邊唔吸取教訓咧，只會越輸越犀利。係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2014年到今日。我和梁國雄唯一相同的看法是什麼呢，就是說沒有檢討， 沒有一個很深入廣泛而透徹的一個反省，到底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的時候有哪些地方是處理得不理想的，那還有沒有什麼，即是如果是重新做過的，帶出了什麼問題是要正視， 即不是說追究責任，我覺得，而是即社會運動來自民間的運動，追什麼究責任，官員有權力就說，但我覺得其實起碼你都要檢討未來之後運動的方向應該是怎樣，因為是就這樣散檔就算呢，這樣，因為我們自己經歷過是什麼呢，很多人不記得的，1989年六四被鎮壓之後呢，其實是有幾年長的時間呢 是民主運動社會運動陷入低潮的，每年那時候我都說五四五行動的，一次示威四條友加五條友的， 六四的在維園的燭光集會都是，出席的人數很少的， 很少 的， 是啊，很少的，是啊，大家以為啊，動一下吹雞起碼幾千人啊，兩千人都嫌少啊！大佬嗰陣時候200人都冇啊！如果我哋去示威遊行嗰陣時候，九一九二年嗰陣時啊，200人都冇啊，20人嘅啫，真係。所以我就話都未見過社運低潮，而家都未算低。今日我哋就講呢個議事規則修訂，呢個好清楚啦。以後國歌法23條立法，就係用 DQ 6呢個機會。因為以往咧，如果你修訂議事規則咧，就要兩個表決。即是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席表決，因為泛民在直選議席佔多數，應該就會否決這個議事規則的修訂，現在呢就補選都不等了，梁君彥還用快刀斬亂麻合併辯論的方式，就將所有修訂就每人發言15分鐘，還要預告在聖誕節之前要通過，通過議事規則為什麼呢，修訂當然不是說阻止拉布去建公屋這些東西，大家都知道阿爺的 agenda 就擺咗喺度啦，奶媽就應承咗，所以點解當日力挺奶媽就對付胡蘇貞就咁嘅原因啦，因為奶媽已經應承咗幾樣嘢會做噶啦，其實 會執行嘅， 其中一個 任務 23條立法，國歌法我都話小事，我覺得呢，這個修訂議事規則就係為揸呢個奶媽喺五年任期裏邊完成23條立法開路，呢，這個李飛講得好清楚，李飛直播完咗之後，香港01。引述北京消息人士報導，就是說在任內第一任期之內完成。為什麼要用 咁快25號之前搞掂呢個議事規則修訂咧？咁、就因為驚23條一 table 嗰陣時候，泛民採取拉布嘅戰略，所以就用快刀斬亂麻搞掂議事規則，跟住就快刀斬亂麻就懟埋呢個國歌法同埋一地兩檢法例，再跟住就23條啦，3條法例。 係啦，因為過去咧嗱，其實唔少就算即使係較為温和嘅民主派議員咧，都聲稱就話即係拉布唔係隨便用嚇。咁但係當譬如好似啲好嚴重嘅惡法，例如係23條立法嘅話， 或者國歌法呢啲， 佢哋都會參與其中。第二就係你會知道啦，即係1997年到而家經歷5次嘅立法會選舉啦，5次嘅立法會選舉咧，民主派都有幸地咧係維持得到地區直選下分組點票嘅過半數呢個嘅形勢係冇變過嘅嚇，咁啊2/3呢個嘅門檻咧，亦都係即係達至到嘅，咁所以就今次藉住呢個 DQ6、DQ2 加 DQ4 嘅話咧，就千載難逢嘅機會咧，就即係手起刀落啊！ 嗱，呢個我覺得就係叫做木馬屠城記嘅故仔嚟嘅，我覺得 DQ 就係嗰只操樽 horse 嚟嘅，咁而家就基本上就長驅直入嘅啦，已經係。咁至於究竟當初被 DQ 嗰啲人？包括青年新政是屬於乜嘢性質呢，咁我覺得我對呢啲人嘅認識就唔深嘅，其實對我嚟講好似石頭爆出嚟咁嘅啫。所以我就 no comment。但係你睇到個後果，大家睇到到今日睇到個後果係點樣？咁至於其他嗰四件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梁振英嘅功績嚟嘅。同時將嗰四個 DQ 原本由 DQ 二擴展到 DQ 四，呢個建制派都有啲愕然。但是我覺得後面是有一個強硬極左的力量，在梁振英落台之前叫他完成了這件事， 剛剛用了這個數字4席，就是令到這個地區直選沒有了，即原本梁仲恆加游蕙禎已經沒有2席了，再加到另外的3席，沒有少了5席，就由這個民主派在本來經歷散運之後的2016年的9月4日正規立法會選舉，本來 是打得不錯的，有高達19席的民主派地區直選的議員對16席的建制派，一個不覺意拿走了你5席之後，你就現在是14-16，變成就沒有了分組點票的優勢了。 所以我覺得呢，就對於某一些聲稱本土派的人參與補選，大家要真的要很小心，特別是不參與泛民初選的那些，譬如陳國強這類人，我敢公開說這些一定是很大機會是就是戒票的人來的，聲稱是進步。 不過他 上一年就都是被 DQ 的，即都過不到確認書那關的，所以如無意外今次都可能是都是過不到多，都是過不到多。 但我不覺得就在到去到現在這個階段，這個補選就塵埃落定的。 我還有很多變數，一定還 有 很 多 變 數，還會有些人死而復活的，我覺得，所以你小心一點。 大家不要忘記上次2016年的2月28號，在個補選之前的4個星期都還發生這個的旺角的騷亂事件，你就知道呢，政治形勢真的一日都嚴長，可以瞬息萬變。 咁所以我就覺得，就首先而家就立法會嘅議事規則修訂呢一個戰場咧，我覺得就難打。點解咧？就係、我睇到就譬如莫乃光啊，或者好多泛民嘅議員都希望將嗰個嘅同23條咧呢樣嘢掛鈎，從而咧就引起呢個民意嘅關注。但係我覺得咧就即係呢一步啊，撤換呢個梁振英，換上呢個777呢一步咧。我都是相當聰明，其實就一來就你的勢退潮，二來呢我就換一個貌似溫和和沒有梁振英那麼把口那麼賤的人出來，沒有馮偉光把口那麼賤的人出來， 口蜜腹劍就燒騎騎放毒蛇，甚至乎呢是即是不沾窩的。 你看到是如果在以往梁振英時代修改議事規則就打架了，已經是為什麼呢？因為那些人就包圍這個立法會了，因為有梁振英這個這樣的仆街在這裡，大家就會呢即係火上加油噶嘛，佢會，佢一定會死唔瞓殘出嚟噏噶嘛。咁就你睇到咧，我就係話由好多事件睇到啦。呢個林鄭月娥係一個滑不留手嘅，即係 platform politician 我哋叫做，即係由易潔獲釋嘅政客就唔黐底嘅，咩都唔上身。包括佢成日都定位為呢件事係議會裏邊嘅事。不過我想話俾大家聽，即係而家傳媒係刻意咧去切割啊，幫呢個林鄭月娥切割嘅。所以而家係一個好難打嘅仗嚟嘅。呢件事絕對林鄭月娥有 involve 嘅，其實我好早已經講咗。 你看到现在政府是暂停所有议案， 是啊，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正常的议会运作，在每次的立法会的会期 一定有其他的议案提交， 就会排住队的了，十个、十五个、二十个，通常立法会会期最尾那年第四年甚至乎是倍增的， 是啊， 可能有二十几个去到三十个的政府法案， 对不起，现在没有拉布的，现在是政府主动不提交法案，就不要赖说泛民在議會裏面拉布，現在什麼都沒有， 政府是停擺了本來應該是立法會正常審議法案的功能，是去專即是專係即是騰空了大量空間， 為了配合這個梁君彥和建制派去閹割立法會，政府就將那些主動將民生最迫切的法案自己不提交立法會嘛，然後將個球就對比去這個泛民那裡，所以我就說很多人現在是什麼呢，是根本上已經是對政治很厭惡，他連即是他连看都不想看，我认识很多人都是这样， 因为太多坏消息， 同埋我觉得过去那几年令到香港人很失望，其实特别很多即是真的摆出来摆出个心或者出钱出力的人，对于这些的散运之后的一些的群魔乱舞的情况呢，我相信令到很多真心支持的人很失望，但是我觉得现在正正就是最关键的时候，很多人问的话，其实讲来做什么呢，其实影响多一个得一个。因为你看到现在就是已经是真的踩到上心口了。已经是 各位香港朋友，大家要记住，台湾人就不断警惕，就说即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我们香港现在面对的情况呢，就不想香港倒退去好像澳门那样。澳门人就不知道怎样变，澳门就不知道怎样将自己比较 跟大陆。澳门就变成珠海。 但其实根本澳门现在跟大陆分别不大。 变成珠海有没有分别的，是个名字不同的。 即是不是不撐下去呢，當然要繼續撐，但問題是用什麼的形式，運動的方向是怎樣，和策略上面怎樣可以繼續維持住那個民意民氣，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是現在修改議事規則裡面，大家即是香港很多人掉以輕心，其實主要修訂其實是幾樣東西，就不厭其煩再講一次，其實第一就是將那個大會的法定人數由35人降到20人。咁呢即係話以往其中一個方法阻撓嘅呢，就係點呢個 column 嘛。 點算法定人數。 對，點算法定人數。咁呢就其實建制派坐曬喺度就不存在流會問題嘅。是吗？ 现在这个修订议事规则，这个是令到建制派可以更加懒的，以后 不用坐那么多人， 是啦，明明 是其实他们占多数， 他们过半数的， 泛民是占少数，他们过半数的，他们坐足晒在那里是不会流会的， 40有在那里的话是 实际上我告诉你，纳税人给钱你，你是不应该离开个议会的。好了，现在你就做什么呢，还有30-40人里面起码一半离开， 是 那就什么呢，可能就一半就上午一半晏午这样，是啊，用这个方法。 轮耕制这样。 轮耕制的方法。那你那个时间去了哪里呢，是不是纳税人给钱你，你坐在议会里面是参加辩论，你可以起身不断闹啊，陈志全都得的。是不是为什么要走了去呢，这个完全讲不过。第二，降低那个法定人数会不会违反基本法呢，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有一打的，这样的。所以涂谨申为什么要赖妈表态是有原因的。因为只要扣上去跟基本法有关，你作为行政长官你就不可以置身事外噶咯， 系啊，系啊， 系啊！而家佢正正就系话， 系政府之首嚟噶嘛，系香港嘅香港 佢哋自己搞 唔 关 公权力嘅人吓。 我都话实际上幕后操纵呢个运作嘅奶妈其中一员，点解咧？你睇到政府唔提交法案，让路俾佢哋，就已经睇到系互相配合噶啦。 系， 如果唔系，你咪正常继续摆法案上。 张张甚明嘅，其实好明显嘅，而家系吓。 系啦，咁第二个修订系咩咧？就系咧，流会之后咧，主席可以随时宣布喺任何日子再恢复大会，系嘛？ 系。 咁咧就呢个系第二个修订。 即系等同于你踢波， 随时 随时系可以加时， 分钟 系可以冇一个停赛嘅一个处理。 以往咧，大会要恢复要等下一个 call， 即系下一个大会嘅 time slot 啊。 系啦。 就是話下一個禮拜三啊， 係啦，星期三最多係開埋星期四，一個禮拜裏邊。 係啦，咁佢而家就可以今日臨咗會，聽日就繼續 係 大會，後日繼續大會。 係啦，禮拜五開埋又得，禮拜六開埋又得，你請呢個嘅內委會、財委會讓路又得，咁樣係好離譜喎。 咁佢係一套嘅，點解咧？就因為咁樣開咧，佢就降低咗個 quorum。 係， 因為咁樣持續開咧，總會有啲友咧，你知建制派嘅啦，最中意飲飲食食噶嘛，包括啊。所謂咩中國政治傳統兩會，對我嚟講根本咩政治傳統啫？就喺北京城下邊嘅飲飲食食大會，我以前做記者採訪過噶，係啊，九十年代兩會係咩咧？就喺貴賓樓、喺北京飯店、喺馬會嘅會所，就長期擺呢個流水席，夜晚黑就喺度食飯嘅啫嘛。 佢哋開會通常就係 拍手鼓掌通過啲 開咩會，根本就唔係開會， 跟住就夜晚用嚟食飯，日頭又食。 主要就係叫做串門子，我哋叫做、 哦、串門子啊。 串門子即係上門咧，就請啲官咧就拉關係。係呢啲就係中共政治嘅特色嚟嘅。 嗯， 坐喺度開咩會，大家唔好挑戰我哋常識啊！呢個係廢話嚟嘅，嗰啲唔係叫開會。 嗯， 十九大都唔係叫開會。係嗰啲叫做萬邦來朝，大家坐喺度鼓掌，叫做睇，即係講得唔好聽啲。就睇神功戲嘅啫，其實係 領導人宣講咁樣係 神功戲啊！ 嚇，讀嘅讀戲稿咁樣係。 係啊，大家坐喺度睇神功戲嘅啫。 點啊？揾刀劈下自己咁啊係。 咪咁啊！大老官上台咁樣，你咪大家鼓掌咁咯。其實係開咩會？你唔好見余蘭照話俾人聽，我哋去余蘭照開會啦咁。我哋去余蘭照睇神功戲嘅啫嘛，其實係。咁所以呢個唔係開會，兩會期間呢啲廢柴。其實咁多人投票翻唔翻嚟投，其實嗰一票係影響唔到嘅。佢哋喺上邊嗰一票亦都影響唔到嘅。唔好講到自己咁重要。咩、 嗯、 政治傳統？政治傳統呢、這個李慧瓊見到就作嘔啊！我覺得真係 有咩傳統咧？咁 呢個傳統就係咩咧？只不過是飲飲食食嘅傳統喺京城下邊。 李慧瓊唔講，根本香港人都知都乜有傳統嘅咩？佢咁樣 兩會講乜嘢？香港有關㗎。做過呢啲人大政協幾十年，做過啲乜嘢？范徐麗泰退落嚟嗰陣時候，做過啲乜嘢係幫香港爭取㗎？是成功做到的，是吗？一样都没有。今次还好笑啊，选了没有？那些邝美云啊，那些 邝美云没 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个这样的人去做人大代表。 可能接下遮棚啊，是。 是啊。 汪明荃。 即是找回娱乐 圈。汪明荃不做他又 做。我宁愿选罗家英好过啦，是吗？ 罗家英可能。 周星驰好过啦，是吗？找个这样的人上去。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有眼睇，大家只不过就是心淡，我觉得去到个地步。 嗯。 除了这个法定人數和大會嗰個流會之後的處理之外咧，就另外咧就係嗰個嘅 成立專責委員會， 呢個亦都係啦。以往咧就係就算嗱，立法會裏邊嘅專責委員會咧有兩種嘅，一種就係咧引用叫做 Power and Privilege Ordinance 權力及特權法案， 尚方寶劍 PNP， 咁咧就要喺內會裏邊表決通過，然後再去大會表決通過。咁咧，因為你係要引用個法例咧，去成立一個有法定權力嘅專責委員會。咩、叫法定權力呢？就係話我傳召你，譬如我研究高鐵超支，我傳召你馬時亨，你一定要嚟，因為嗰個傳召權咧係等同於法院嗰個權力。如果你唔嚟，就藐視法庭。 係啊，個運作形式都似法庭上面嘅審訊，有 要有代表律師嘅。咁另外咩咧？就係咩咧？傳召文件。你不可以隱藏那些文件、電郵啊那些東西要交出來，如果不是的話一樣是作藐視法庭論，這個就是有尚方寶劍的叫做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我想你以後都不會再有，其實這段時這幾年都沒有 了，這幾年沒有了，已經是 已經沒有了，已經是所有逐職。你想想我們上一次節目講只是基建超支都1500多億，是超越了機場十大核心工程開支的總和， 總和係 嗰陣時都1550多億， 相差20年嘅啫喎，係 而家超支啊，都1500億啊，講緊， 仲未計佢本身 未計本身嗰個工程 原有嗰個， 我諗嗰度成加加埋埋成4000多億，我心諗乜嘢數字4000多億有幾多個零咧？究竟 係，但係同一時間，大家如果睇新聞嘅話。而家政府公布咗出年嘅綜援金增加同埋生果金增加，有幾多咧？就係20元同埋50元。你睇一睇香港人嘅錢，公共資源嗰個分配，你就知道，當議會一方面俾政府咁樣嘗試去閹割嘅話，冇咗個監察嘅能力，政府係可以做好多即係亂咁使錢嘅同時，係完全不受監控。 唔係淨係阻撓咩民生嗰啲，香港人係白痴嘅，真係。你廢了個議會的目的，很多人就說、23條我不理，我不發表什麼批評共產黨的事，我就沒事咯。喂大佬，你今天你老人家拿那麼少錢，你上極樓由3年4年現在排到5年都上不到公屋， 是即刻見效的， 是即刻見效。跟著我們的水費是給了幾多少錢，大陸佬賺是 overprice 得那麼緊要。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你當你的政治體制越來越沒有監督，那你說喂以前英國佬都冇噶啦，立法會都係91年先直選啦。錯，係有分別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嘅宗主國殖民地宗主國嘅企業咧，係遠在倫敦，係英國。佢要直接將殖民地嘅水去抽咧，佢有困難嘅，因為佢根本上唔係喺殖民地 operate 嘅嗰啲企業，同內地企業係好唔同嘅。因為我哋即係連深圳河都冇咗嗰個。那個作用了、根本沒有邊界，現在 區隔， 他們全部在香港上市，就算不是香港上市，都用盡各種方法來香港承接那些工程、即是說香港的 administration 其實很多人沒有提過這個問題。我上個兩個禮拜在公民黨的會員大會之後的座談會，我叫他們思考這個問題。我問什麼叫 the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以往政府裡面的官方文件呢，就不是叫做香港政府的，是叫做 the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即是說英國在香港的行政機構。以往呢是代表本土的。 本土，本土利益。 你說英資有沒有呢？有。在70年代那些英資的洋行，包括80年代 Hong Kong Bank， 他們的利益一樣是在政府裡面 有優勢。但是去到90年代呢，英資的優勢已經越來越少越來越少。亦都可以咁講，係俾本土嘅華資所取代，包括李嘉誠啊、李兆基等等呢啲咁嘅人。好啦，英資亦都大部分買咗俾本地嘅華資，你和記啊、匯德豐啊、九倉啊， 佢哋有意識地係去逐步撤出， 走係啦，就除咗怡和之外，就係、是、匯德豐、九倉咪俾包玉剛，俾咗吳光正咯，和記咪俾咗李嘉誠咯，係嘛？呢啲就係港資嚟嘅，其實唔係英資嚟嘅。但是现在我就说1500多亿超支去了哪里的钱，是去了承建商，承建商索偿未计啊，几百亿啊，还有这里超支未计索偿啊，那些全部都是中字头的企业的，中国海外、中国建筑、中铁建这些公司的。好了，跟着你现在看到了，港大校长就用李小加模式，内地出去外国浸一浸回来， 出口转内销， 就用海归的名义执掌香港，香港最高学府， 最高学府， 香港的上市就在李小加那里。将来香港这一浸，我说我敢写包单，法定机构这一浸，将来的机管局主席、贸发局主席都会是这种人， 都会这种模式， 都会张长，都会李小加模式，是吧？这个已经是既定的政策。好了，跟着 The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以前有個區隔啊嘛，倫敦同香港隔咁遠，而家呢個區隔差唔多已經消失。澳門模式係咩咧？佢直接揾一啲咧係佢哋喺內地出世，然後係攞咗澳門身份證嘅人做澳門嘅公檢法嘅官員啊。 即係要消滅呢兩制上面嘅差異，直接透過人事任命。 而家已經開始，我話俾你 係去做啦。 我覺得而家已經開始啊，包括係嗰啲即係前入境處官員啊，實際上已經係一早收編曬嘅。是吗？我不信1984年到现在他在司法界、在纪律部队、在 AO 里面没有摆人在这里。1997年之后都摆了 ,1984 年不摆了。这些人已经全部慢慢慢慢铺出来。就是说那个所谓香港政府是什么、你现在讲到明的，你看王振文他说香港从来都是红色的。 他说这句说话的时候已经暗示，其实就是刚才你那些估量的话已经保了天罗地网了。 所以我赞成涂谨申的讲法，这个议事规则修订是一國兩制正式結束噶啦，因為嗰個係香港嘅 administration 係咩咧？係北京共產黨權力嘅伸延，呢個係王志民嘅講法嚟。係，係咪？佢話香港特別行政區，你一國兩制要擁護基本法，基本法屬於中國憲法嘅母子關係，而中國憲法係規定共產黨一黨專政噶嘛，共產黨領導噶嘛，咁所以香港自然要擁護共產黨領導。呢個就係佢講法。 就用呢個講法 嚇。係啦，咁呢個就係全面管治權嘅講法。即是说现在香港特区政府和英治时代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以往是两个政治权力中心的。一个就是伦敦的由民选产生的英国首相府，唐宁街十号，下面外交部或者是以前的殖民地事务部，英国的公务员。然后再到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就是港督，然后下面的 AO。而这个 AO 体制跟伦敦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只有个总督。同唐宁街十号有关系嘅， 系嗰、那个虽然系直接有关系，但已经系同 隔开嘅， 隔开咗有一个区隔吓， 隔开嘅。而伦敦嘅，譬如保守党嘅，就算保守党主席，你唔可以嚟香港公开筹旗噶嘛，你唔可以嚟香港抌心口，叫话李嘉诚捐钱俾你都唔得噶。虽然李嘉诚会捐钱俾保守党，但你唔可以公开喺香港活动嘅。 嗰、那个形式上边有 唔会好似李飞咁样，求其整一件殖民地事务部嘅官员嚟香港讲嘢，要香港嘅官校去直播，唔會嘅， 宣講文 就算英女王大婚，呢、這個查理斯王子大婚都唔會叫當時嘅官校直播噶，係唔會嘅。其實係隔開嘅， 係好難想象嘅，以前係未出現過。 所以佢嗰個就地而治嘅政策係咩呢？就係、是、嗰個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咧，個權力就喺個總督嗰度。好多時總督嘅決策同倫敦嘅決策係完全相抵觸添，包括最簡單成立香港大學。英國倫敦唔贊成，香港英商唔贊成。所以點解捐助香港大學最早期係印度嘅大佛教嘅商人？ 嗰陣時係港督贊成， 港督嘅老婆 就是英國其實是進步的知識分子，就是盧吉總督的老婆，是就是在泰晤士報負責叫做 Colonial Page 的編輯，是他是記者來的。 哦，這樣是。 是的，他就覺得英國人在殖民地很壞，所以要對殖民地要做一些好的事，所以就由他去聯絡香港的商人去捐錢，包括陸右，陸右其實是馬來西亞的石礦大王，包括摩地爵士。而家港大本堂咪有摩地爵士捐錢起嘅咯， 係哦，講到盧吉道就係紀念佢啊， 盧吉道係山頂嗰條， 係咯， 有兩條灣仔盧吉道就唔係， 係 山頂嗰條盧吉道就係 Frederick Lugar， 就係當時力排眾議成立香港大學，造福到今日而家，然後共產黨揾人嚟舐咗佢，係咪？你諗下，如果香港總督當時係英國殖民地嘅走狗，香港到而家都冇大學啦，英國佬點解要？喂，要承擔個開支噶嘛？嗰陣時係 一個好長遠嘅規劃， 係啊，成百好 重要嘅喺殖民地管治嗰度。 如果你話殖民地志在剝削，佢點解要培植你華人 嘅？係啊，咁啊，中小學 你咪繼續做苦力咯。 中小學已經得啦，廉價勞動力就已經足夠。 唔係你睇澳門大學 當其時嘅經濟發展嘅， 你睇葡萄牙幾時先成立呢個澳門東亞大學，你咪知咯。 嗯， 係九十年代嘅事嚟嘅噃，八十年代尾啊，我記得係係嘛，同香港殖民地嘅。香港大學是成個百年歷史是很不同的， 是先進很多， 先進很多， 先進很多。 所以我就說現在你不是港交所這麼久歷史的交易所又落入去這些海歸手上，香港大學我相信很快理工大學、中文大學因為退休了嘛，唐偉章和這個沈祖堯都退了嘛，又會給他們。我想再問，當這個香港政府是北京共產黨行政權力的伸延的時候，我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立法會， 不单只是民选那么简单，而是说那个产生的过程里面是真真正正代表 香港人。香港人啊，建制派不可以代表香港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都是共产党行政权力的伸延的嘛。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是来自共产党给他位置他选的嘛。 是啊，如果西环不 服 的话，根本就 选 不到 周浩鼎点来啊，容海恩点来啊。是不是你 even 李慧琼这些点选到啊，如果靠他们自己。好了，现在就剩下就是泛民这一决。只有泛民呢一橛，我覺得，我哋要用咁嘅高度去睇立法會嘅嗰個抗爭，係咪？呢個就係香港人，你嘅政治疲累症係咩咧？好煩好煩，係因為咩？因為懶惰，我覺得 思想懶惰， 係思想懶惰，亦都係因為咩咧？嗰種即係做咗少少嘢就覺得自己好好重要，跟住只要現實上有啲嘢不如你所意咧，好快就 retreat 啊， 係。 呢個香港人嘅特性， 有時係會因為即係有時係會有啲消費主義呢種咁樣嘅角度 咧， 代入咗喺即係政治行為上面，或者係我哋講好多社會上面裏邊嗰啲公民社會嘅健康發展咧，其實係即係對公民自己本身嘅要求係有一定嘅，係嚇。 所以我就話咧，立法會呢個抗爭，即係雖然唔係一個即係悲觀，我覺得， 嗯， 但係我覺得仍然係要利用。英國時代留低嘅建制，講緊政治嘅體制，去作呢個全面嘅呢個鬥爭，唔係淨係立法會，包括區議會。因為你咪修改立法會咯，跟住你區議會遍地開花， 嗯， 大家就會睇到啦。其實係，你最終大白象超支，你唔可以淨係鬧大白象。我成日都話你嘅政治論述，面對亞太呢個研究所嘅民意調查， 中大一個 中大嘅民意調查。泛民的政治論述能力是有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呢？ 嗯， 即是我們不要講說對家點衰點衰，你預了他，即等於兩隊球踢球 衰到貼地， 是不是？阿仙奴對 曼城對曼聯，樣曼聯當然要會攻你的，他當然要入你球的，這個大家是角力的嘛，在這裡即對家一定衰的了， 嗯， 一定用盡方法的了，梁君彥好，陳建波 好， 一定會用盡手段去怎樣 去 走法律罅的 了， 嗯，那你自己想想呢一邊自己呢一邊其實可以做啲乜咧？我成日都話，無論一地兩檢係個論述嘅問題，我覺得，即係你冇辦法將一個政治議題，你要落區宣講，就算我話俾你聽，用最原始、最原始嘅方法，就係1991年嗰陣時候立法會選立法局選舉係咩咧？陶謹申就係攞住個紙，攞住個生果箱，企喺街頭演講啫嘛。係啊，就係 九一年嗰陣時 候，九一年嗰陣時候。冇人認識佢啊！ 佢第一屆參選， 大佬佢羅冠聰咁上一年紀啫嘛，嗰陣時 佢係29歲，當其時 廿幾歲係啊， 廿九歲當選 最年輕嘅立法會 都已經係最年輕噶啦，已經係嚇。 即係你要宣講嗱，佢嚟宣講你就唔好理佢，因為佢講嗰啲係黨八股。但係你我哋自己要 develop 一套嘅論述，呢套論述係咩咧？你係要將個政治立法會嘅政治議題咧，將佢扣緊翻民生， 嗱，我琴日我 share 梁啟智嗰個圖，就係你頭先講啦，中援老人中援嗰個加嗰個同超支嗰一對比， 一比， 你一睇哇，啲市民啊，我一睇留言， 真係九牛一毛啊！你 嗰個反應係好激烈嘅，我就話呢個就係我哋做媒體嘅人，或者做政黨嘅人，係要做嘅功夫嚟， 揾得到。最能夠引起市民共鳴的切入點是去扣連這些政治議題、政策的問題和市民民生是可以、就是、 你正正就是立法會的財委會把不到關嘛，為什麼把不到關，因為建制派如取如攜嘛，因為建制派已經將財委會的議事規則已經是令到他沒有了可以阻撓的 工具嘛，為什麼要拉布呢？你都要下去宣講，我覺得你不應該避的、原因就是因為議會的組成是不民主嘛，是議員根本沒有辦法令到民意在立法會得到體現，所以最後一課就是自我燃燒嘛，拉布是最後一著來的，根本是 其實 是七傷拳來的， 是啊，七傷拳來的， 是啊， 你要解說，我就說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都要使用的武器， 即是你就算對這個大白象工程你不需要只是講廿三條，坦白講，我覺得香港人而家對呢樣嘢已經冇曬反應。你想想那個李飛講完廿三條，其實是大件事嚟嘅，我覺得係咪？仲要講到 殺到嚟啦， 有曬時間表添。但係咧，香港嘅輿論啊，一般群眾都冇反應。所以我就話要另闢戰線係咩咧？你要話到俾人聽，立法會嘅監管權力其實係同你上唔到樓有好大關係。同你點解仲要攞緊咁可恥嘅老人綜援係有關嘅？點解嗰啲護理安老院啲老人家排到死？ 每年有超 過2000人，你諗下，我話俾你聽，淨係沙中線超支嘅錢可以起幾多間護理安老院？點解要排五年？而排大部分輪候緊護理安老院嘅老人家是在輪候冊裏面死亡的，其實 這全部應該用一些簡單的 infographics 咁樣咧，落區是去幾多少公屋單位，幾多可以起到幾多少間醫院，可以令到縮短咗呢個公，即係呢個嘅輪候呢個安老院嘅時限咁樣嚇，呢全部應該講出嚟嘅，係 即係你淨係集中喺議會裏邊肢體抗爭好乜都好啦，我覺得絕對唔足夠。最重要就係你要令到大家 make sense 點解你要喺嗰度打架。嗱，台灣好簡單，朱高正嘅年代，萬年國會嘛，因為嗰陣時 萬年國會，所以就 大佬嗰個國會1946年選出嚟嘅喎， 一年先可以一次發言嗰陣時，仲要 係啊，仲要係即係國民黨撤退之前所選出嚟嘅國大代表嚟嘅喎，跟住冇改選過咯喎， 所以嗰啲係 老賊叫做 60歲、70歲、80歲坐住輪椅，甚至乎揾人抬佢入去開會嘅人嚟嘅。 但嗰陣時咪走去鬧嗰啲老賊，你記唔記得？嗰啲台灣嗰啲民進黨嗰啲友啊， 侮辱佢哋， 侮辱佢哋咯，係嘛？等佢哋唔敢嚟開會咯。是吗？跟住跳上張台嗰度，唔係你淨係香港人當時已經好幼稚啊，淨係 focus on 打交呢樣嘢。 佢睇唔到個脈絡，或者睇唔到個背景語境。 我成日都話豬咧，其實係最聰明嘅動物嚟嘅，真㗎。係你睇 Animal Farm 裏邊嘅領袖係豬啊嘛，嗰只拿破崙。 拿破崙 Napoleon 係啊，係只豬嚟㗎嘛，所以豬係最聰明嘅。你唔好侮辱咗豬，你叫講豬係唔用腦嘅人，我覺得係唔去思考嘅人。是一班叫庸才，我覺得 mediocre 就是人雲亦雲的人，犬儒的人，這件事是從來都是香港的主流的。曾幾何時其實是在2014年是醒覺過，但很快又回到這件事。但你不需要氣餒，你罵他講豬沒意思，我覺得你應該是用一些方法可以扣連他們的生活，譬如東江水，譬如這個一地兩檢，譬如150個入境配額，單程證入境配額，譬如公屋輪候的問題，譬如這個學位的問題，零雙非的問題，譬如是這個大學裏面的外地學生佔的比例，這些全部政策當你沒有了監管的時候，利益傾斜是會越來越厲害的，這個是比英治時代更厲害的，因為英國人不會來香港讀書的嘛，這個最簡單了。很多時候英國人當時入境，你知不知道他在香港做事都不用簽證添， 哦，自出自入的， 是啊，結果呢有一個英國仔在酒吧的搜廁所，就英國人覺得，那些英國官員覺得自己大佬受到冒犯，英國人在搜廁所就勸走了他，其實他們來做事都不用簽證的，不用 working visa 的，為什麼沒有這個問題呢？我就說這個因為區隔太遠嘛，英國人就算失業都他都不會想到千方百計走來香港，然後在洛克道間酒吧那裡做 waiter 的，是吧？ 香港人很多不明白香港是即是中國的這麼龐大13億人有一個邊陲的城市，所有的問題只要在香港這裡放大 十倍、二十倍、三十倍都不得了。 係咯， 你諗一諗，即係我哋之前點解要反對嗰啲中港自駕遊啊咁樣？你睇一睇嘅，只要深圳、廣州嗰啲車1%願意嚟到香港嘅話咧，香港都會爆棚。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我香港呢啲叫做中野蘭桂坊跌翻搬走，然後咧就支持阿陶傑呢啲咁嘅中產港女咧，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修改議事規則唔關你事。到時立法會要過任何的法例，包括你剛才所說港珠澳大橋那條數要搞得掂，他一定會開放自駕遊大陸揸車落嚟。 嗰時就會話樓車流量不足。 如果唔係嘅話，financial 根本係唔可行的。那條大橋好啦，到時開放嗰時候，中環蘭桂坊你仲溝到女咩？嗱，唔係你唔好以為唔關你事。議事規則一改咗之後。即是说共产党通过他们在香港的行政机关就如取如群。以往我就是说even香港政府都不是英国某个政党权力的伸延，是没有这个关系的。他都是 bounded by 的政策的，其实即都是執行的政策。甚至上我觉得是差不多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来的，香港当时在97之前。 因應香港的很獨特的情況去進行管治的， 有自己貨幣， 不是去體現在倫敦的一個即有執政權的政府的意志延伸的， 完全沒有關係，有自己貨幣，有自己國際組織的地位，我們不是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好像今天這樣在中國代表團後面跟你狗一樣，香港是甚至早過中共加入這個的國際奧委會和這個的國際足協，亦都是 WTO 的創辦成員，這些地位其實不是代表香港好像今天那麼墮落的，我覺得。所以我就說你苦金追昔，你就知道香港的地位的淪落是人為的。當日香港的地位之所以有個半自治的地位，也都是人為，是英國佬給香港的，其實。所以我就說，如果你以為今天立法會議事規則不關你事的話，那就恭喜你了，真的。但就算就第二事，你說我不需要輪公屋，我不需要拿綜援，咁你細路會唔會讀書啊？學校裏面教普通話、普教中呢啲咁嘅嘢，係嘛？細路教育呢啲咁嘅嘢，每年每個學期翻大陸交流呢啲咁嘅嘢，係咪你都要受啊？ 係啊，所有嘅中產區甚至乎豪宅區嘅話咧，日後就會見到有更加多嘅北水係嚟到香港咧，係唔單止谷高樓價，淨係買咗好多添。咁你就會即係睇一睇嗰個人口結構嘅改變，就會睇得到佢翻天覆地。 而家已經係啦，傳統我住開嗰區係好少大陸人嘅，而家搭 lift 樓上樓下已經係講國語啦。然後跟住嗰啲嘅社區規劃，為咗要拱推出更加多嘅呢啲私人樓宇，其實香港本身嘅人係買唔起嘅。繼續咁樣去起插針樓，見到啲人出嚟反對嗰啲中產，你以為淨係拉條 banner 出嚟反對，而對今日香港政治發生嘅嘢視若無睹咧？其實係你自取其辱，係你縱容個政府，咁樣去踐踏香港人，根本就係你以為嗰班有喺立法會陳志全嗰啲搞嘢。其實他為誰搞事？我經常都說，我自己也都在很早已經決定不在香港生小孩，是吧？我們根本上不會有，我自己起碼我不會有下一代在這裡。我現在做的事其實坦白說也都不是為我自己，因為 anytime 我都可以拍拖又走，是吧？所以我就說那些人罵我的人呢，都自己照一下鏡，其實是究竟我們做的事是為誰，為緊嗰啲下一代係邊個嘅下一代？係嘛？呢啲就係你自己有冇諗、有冇思考嘅問題。黃絲同藍絲嘅分別，其實我覺得唔係政見，係有冇思考。 係，只要你思考一下，只要深刻啲嘅話咧，你認識得到而家嗰個香港嘅政治現實，或者係現實嘅話咧，其實你嗰個行為就會改變。 喂，我唔理，我當你真係你唔好理黨派政治，我成日都話你千幾億超支，淨係呢單嘢，立法會唔調查。 是冇乜可能的， 有乜可能啊？真系科大咁小事啊！1992年啊，科技大學嘅落成嗰陣時啊，超支咗幾億嘢咋，都要 PMP 傳召啊，中事員嚟作供啊！ 香港的特首有乜可能？人工就高過美國總統，你有冇邊見到邊個國家的領導人，或者係掌握住最高權力的人咧，係可以同一時間受薪於兩份工嘅咧？除了他自己本身做特首之外，而不會接受調查嘅， 你睇一睇，呢、這個係荒謬嘅，其實根本係喺好多嘅地方，呢、這個都係醜聞嚟嘅。係 而家已經係啦，簡直係香港已經成為國際嘅笑片添啦，已經係。即係我唔係話香港人，而係香港政府行出去已經係成為笑片啦。以往香港政府行出去係得到國際嘅尊重，喺國際組織裏邊係同時會即係有自己嘅一個身份嘅。我成日都話，我曾幾何時香港嘅特首。是可以去呢個 World Economic Forum 發表演說，上台啊，唔係企喺中國代表團嗰度啊， 係自己 嘅，有個身份上台嘅，係 WTO 裏邊可以舉辦 WTO 部長會議喺香港。你而家仲有冇啫？係咪有都俾大陸佬攞咗去啦，都唔使你搞啦，咪就係咁咯。所以我就話，你以為改議事規則唔關你事，才不是。一陣間翻嚟，我哋講下另外一單嘢，就係呢個。同一國兩制有更加大密切嘅關係嘅，就係呢個入境黑名單嘅問題。